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我哋唔识嘅。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有些人問我們講的主題，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今天主題就是那個符咯，小紅為尼習近平， 哦， 擺在這裡那麼久大家都睇唔到咩？我講咗習近平，由一開始已經講習近平，講到而家啦。 喂，啲人好似話我哋仲未入主題嘅，點解？ 喂，阿蘭子移過去阿取伯度。 冇移，冇冇冇，冇喐，冇喐。 特登擺你嗰度，點解咧？就因為鎮住你，鎮住你啲 hater。 係啦，所以咧得4000多啊，大佬。 啊，係喎，少啲 hater。 得4800 移一道符之後就會上得快啲。 喂，所以你快啲移啦，取伯度。 移中， 你移去我個頭上邊啦，我唔怕，我膽氣大。是啦，而中擺在中間，擺在城寨嗰度咁樣。 到而家都係得4600多，少咗千五。 即刻會上㗎啦。 少咗千五人，大佬。 個符一唔邪住你嘅話。 寶伯話呢，我哋三個主持曾經係上過6000多。 試過。 只要我哋。 我同阿寶伯講選舉，特首選舉成10多萬㗎，試過。 咁誇？ 唔係現場啊。 現場平熟嗰次啊。 係咩？ 係啊。 咁咪勁過無線。 喂，大佬你講笑啊？ 10多萬，你跨啲人萬幾係嘛？ 我哋一個禮拜平均，唔好講 live 啦，我哋一個禮拜平均我當5萬啦，城寨，跟住花生台5萬啦。 咁哦，咁咪有 10萬啦。 現場 未計 audio 喎，香港網台啊，其他聽聲嗰啲，淨係聽聲嗰啲咧， 有一定有一定有。 咁我哋嘅節目其實已經係全港差唔多收視高過光明頂噶咯喎， 咁真 係。梗係，我做光明頂嗰時10多萬啫嘛，收視。 哦， 仲有嗰啲係的士佬嫌悶嘅時候開住又唔係好 attentive 咁聽喎，仲係。 近來發現咗的士佬聽我哋節目， 係咪？ 點聽咧？係聽定係睇啊？ 佢用香港網台聽。 香港網台聽， 係啊。 唔係，同埋好多的士佬咧，因為我都少搭的士嘅。五次搭的士咧，起碼有2-3次咧，話有聽我哋節目。 啊、 起碼聽我節目啦，因為佢冇講話聽撈鬆定係大軍閥啦咁樣，係、有聽嘅，好開心嘅上到去啲。何俊仁都係話佢做完節目之後咧，一上的士嘅時候已經有的士。 不過我相信係嘅，即係譬如阿 其實個的士佬冇安排 嘅。我覺得係有幫助，譬如阿何俊仁咁樣咧，我自己覺得即係。包括我自己的觀感，對他的觀感呢，即是說聽了他的節目呢，跟他之前呢是有改善的。 沒那麼教。 是即是覺得啊，譬如舉例啊，譬如跟你做節目這樣，你就看到他對於歷史知識那個豐富啊，那你多了個層面給人看咯。 嗯。 即是不是說只是從政這樣，你覺得啊，有些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決定。但是你如果做網台的時候呢，就不同了。即是他多咗， 因為你個主流媒體咧，你 comment 嘅時間好少嘅啫嘛。 啊， 同埋你一 生 低， 攞一個生低係幾秒鐘嘅啫嘛。但係如果呢度你起碼熬2小時咧， 嗯， 有即係有料冇料就好容易睇得到嘅其實。即係如果係，譬如好簡單啫嘛，你就算一路講中美貿易戰好，一路講到習近平嘅處境同 Donald Trump 嘅處境嘅比較， 嗯， 然後你再拉埋落嚟香港嗰個情況，你就算你揾個邱騰華坐喺我對面，佢都唔夠我哋講嘅，你知唔知啊？ 嗯。 因為他們是沒有那個思辨的能力，他只有讀新聞稿而已，還有很多時候譬如就算你說立法會議員也好，他都是表達的立場，他不是跟大家分析那件事嘛。我相信現在我想即很多人為什麼脫離主流媒體而去投身這個新媒體呢，不是因為主流媒體封鎖啊，即自我閹割啊，這些東西新聞審查，而是根本沒有料到他們發覺。你想想中美貿易戰到而家，你有冇睇過一個節目喺大台或者港台 主流媒體 一個節目話到俾我聽究竟發生乜嘢事啊？俾張圖我睇下、 啊、 究竟發生咩事咧？冇嘅真係、 嗯， 即係好撲街嘅。你問我用咁多公帑， 其實咧 佢壟斷大氣電波， 佢要係 完全冇社會責任。 佢要抄唔係難嘅，因為點解咧？ 你要聽完我哋咪聽日照講，佢唔敢講嘛。 同埋你去美國抄已經有排抄 大把啦，新聞網站 你就係打US China Trade War 呢其實無論 CNN 啊嗰啲全部都有抄嘅，包括埋啲數據都可以抄埋，因為你變返到中文就唔係 page 神㗎嘛。 所以啦，就兩所講就係而家目前主流媒體就係冇啲節目唔夠膽， 所以有取吧。你一個月都要翻嚟頂一頂啦。 又講翻啲嘢，你講啊，你咩4800 啦，4800啦， 唔好咁講啦。 唔好話8000啦，6000都到唔到。 我認係8000啦，唔好成機，將佢降低到6000啦，你真係炸炸弟弟。 嗱，講翻香港呢單嘢，因為咧美國領事就出咗聲噶啦。就是 美國領事出了聲。 是啊，美國領事出了聲了。就是說呢這個的即是香港關係法。 是啦。 是啊，香港關係法是會更加嚴苛，在這個如果印度條例通過之後。 講那個移交逃犯。 一次性被人告知這個移交逃犯的這個印度條例。因為很簡單，上一次你記不記得美國國務院在那個US 那個香港關係法的報告裡面呢，其中譴責香港政府最嚴苛的其中是一個在澳門黑客，香港政府拘捕了他，又禮手將他引渡回大陸嘛，不是引渡，是交給大陸，說他在大陸觸犯了另一單的刑事罪行。 你不要說誰啦，斯諾登，人家已經正式要求你引渡他回去美國， 你有引渡協議的，你跟美國 跟著他訂了回大陸，跟著大陸訂了去俄羅斯給了普京。 所以我就話佢斯諾登就因為國際觸目佢唔講，但佢講嗰單解放軍黑客事件咧，其實已經係一個 warning。好啦，你而家再搞一個咁樣嘅一次性印度條例，即係話你擺明同美國對著幹。美國領事而家呢個係好嚴重嘅 warning 嚟嘅。 唔係好簡單啫嘛，我思考緊嘅問題就係、是，咁張五常點咧？嗱，如果 香港政府點解唔要求引渡咧？美國政府，因為佢同美國有。 如果你簽訂咗從大陸，即係可以交換囚犯， 可能美國冇要求引渡張五常。 嗱咁唔係我 因為佢逃税啫嘛，佢 我唔識啊，佢唔單止啊，佢賣嗰啲 賣假古董、 賣古董啊， 假古董 係 fraud 嚟嘅、欺詐嚟嘅。咁佢要求香港引渡，咁因為佢走去大陸啊嘛，唔係我自己想象嘅啫，我唔熟呢啲法。 大陸同美國冇啊嘛。 咁我要求香港，咁香港要求美國，咁得唔得？唔係香港要求大陸得唔得啊？ 咁唔得啦。 咁樣串 大陸可以要求香港。我話你聽，陶君衡 係 絕對係成件事係單程嘅，就係、是、只有大陸要求香港，香港係冇權要求大陸嘅。 但係好好笑啊！湯家驊嗰個 defend 咧， 湯家驊 即係 sell 香港人咧無所不用其極呢個自然嘅啦。但佢個 argument 我覺得咧就真係咧露曬底。點解咧？佢話：，香港咁多外籍法官，點可能俾共產黨收買啊？咁即係佢已經 assume 咗共產黨係會收買香港嘅法官。 不過咧，鬼佬 唔係鬼佬，唔會咁容易買啫。佢話：我話，所以我就話有著呢啲咁嘅隊友咧，共產黨冇得輸啊！真係，即係嗰個 sell 嘢嗰個方法啊。 其實我有時咧發覺咧，接得多鬼佬咧，鬼佬都好容易買嘅。 喂，你睇嗰個加拿大駐華加拿大領事慢慢州案裏邊， 即刻俾人嚟， 咪即刻俾阿杜多喐咗條友，咪就係俾人買起咯。而家桂文海裏邊發覺個瑞典嘅領事駐華領事。安排桂文香港女同兩個大陸商人見面查緊啦而家。係呀、 所以湯家 而家話究竟佢係咪幫共產黨做嘢呀， 種族歧視、 歧視中國人呀、 啊、 即係話中國人個 market value 低啲，鬼佬法官個 market value 就高啲，如果要行賄嘅話呢鬼佬就要俾多啲錢，話咁樣我覺得 更加高嘅門檻。 唔係囉，即係屌完全唔愛國。我哋都話堅持唔俾習近平去簽呢個喪權辱國，為咗習帝嘅千秋萬載嘅光榮形象，我哋愛國程度遠遠高過呢個湯家華。 湯家華呢佢個撲街冚家產嗰樣嘢唔喺呢一度。我覺得佢嘅 聽嘢啦。 係啦，佢嘅冚家產喺邊一度呢，佢就係喺佢啱啱講就係話大家唔好誤會呀、昔日呢一個回歸之後係中國唔想呀、唔係我哋香港唔想，即係嗰個逃犯引渡條例呀、喂，你問返啊，你問返葉劉淑儀， 是香港呢邊一路阻住嘅。 你問返葉劉淑儀， 香港全部 你真係睜大眼睛講大話。葉劉淑儀作為保安局局長嘅時候，你 check 返下而家晚任何嘢都 Google 到嘅，當時葉劉淑儀點講啊 ？Exactly 就係因為中港之間嗰個 法制存在的差異啊，差異啊，諸如此類，是香港不想啊， 法治水平的差異嘛。 這個湯家驊，你就算是怎麼賣囉油都好啦，你不要賣到這個這樣的水皮水水皮。 是這麼上下的啦，他遲早就穿了那個黃成志那個超人衫給了他的啦，我覺得。 喂，那他會不會出來戒票的？ 湯家驊 是啊， 不出奇的，沒 戒。他戒。 下次我們選舉幾時啊？ 不是，找機 會收個票。戒什麼鬼啊，他戒不到啦。他而家衰過黃成志啦，我自己覺得佢戒唔到票㗎啦，佢亦都唔會出嚟戒，亦都佢戒唔到。你睇下佢今次，佢真係呢，我覺得呢，逢親今次仲唔係佢呢個叫做 人生高峰嚟㗎。 人生高峰 係肯定係，因為呢個引渡條例係中央嘅要求，由上而下嘅要求嚟㗎、啊。絕對唔係香港呢邊，就算香港嘅左派建制派都對呢個問題本身係唔想見。 不過 點解？因為建制派好多貪官污吏㗎嘛。 不過我 佢哋想引渡翻去咩？ 我聽完湯家驊咁講 啦，富二代咧， 其實香港嘅富二代咧，其實連中共裏面，即係講唔好講習近平啦嚇，而家我唔知道習近平點嘅形勢啦。 習近平嘅敵對派 係啦，其實好多 諗住借香港嚟避難， 避難 避難嗰啲太子黨咧。 喂，你包括呢一個城報嘅老闆 係啊， 阿谷 邊個唔係走嚟香港避難 出行啊？佢都係啫嘛。你嗰陣時你記唔記得佢嗰陣時係俾咩國際刑警？哇！曾經 頭文件通緝， 文件通緝， 係啊， 非法集資好似係。 嗯。 咁然後跟住佢點解可以？你喺香港冇事咧？香港 就係因為冇得引渡， 冇引渡啊嘛，對，同好多嘅國家都冇引渡條例啊嘛。佢只係 所以我 十幾個國家， 我同阿上次阿取伯都咁講㗎啦。對老共嚟講咧，反而唔係好緊張嘅。不過佢唔想做得咁核突。而家我係斯文爛仔。 所以 咧，正式根據係啦，就唔想好似搞阿李波咁搞。 李波佢都冇認㗎，佢到而家都冇認㗎喎。 咁我哋 assume 佢係啦。 唔係咯，強力部門都唔係佢自己講㗎，好似係咪左部講嘅強力部門？ 好似係特區政府同佢講， 好似左部講係但係問題 環球時報講 嗱，你好簡單，牽一發動全身。上一次美國嗰個國務院嘅報告係講緊印度嘅問題。 嗯， 你而家正正就踩中美國第一條尾，第二條尾就係嗰個嘅咩啊？大灣區規劃， 大灣區規劃啦， 係嘛？大灣區規劃定咗嗰幾個咩特別，其中一個創科嘛， 將香港融咗入去咯，即係 融咗入去之後，咁你即係冇咗嗰個一國兩制嗰個地位。第一、第二，你仲要話專門發展創科，然後跟住就上一個施政報告幾個月前就話要去收購美國嗰啲嘅 lab 過嚟，然後將個技術轉移去前海，轉移去河套地區。喂，咁你打曬開口牌話美國佬？我是用緊香港嚟做白手套，準備撻你啲科技，然後2025打垮你嘅噃。咁你諗下，如果美國佬唔做嘢都唔係人啦。如果係咁就，所以你而家打曬開口牌嘅話，香港必然係會因為呢個大灣區規劃，甚至個引渡條例而失去呢個獨立關稅區。我覺得，係soon or later，可能好快添。如果美國幾個月前已經派代表團嚟香港睇嗰個戰略物資轉移嘅話，即係話佢已經懷疑香港係將一啲禁止向中共出口嘅戰略物資轉移咗大陸，咁你就睇下一 round 嗰個中國美國香港關係法裏面嘅報告書啦。 嗯， 我估好嚴厲。 佢而家話喺個報告將會 係一個好嚴重嘅 warning。 係啊，咁、那個、 不過我上個禮拜講完即係相類似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有個美國嘅網友，我諗佢都會聽我呢個節目，佢就咁講，佢就話咧美國咧。是應該不會明設關係法，但應該不會那麼容易給一些 high tech 的東西去香港。 他不會，那些 lab 不會過來的。你看到他現在施政報告公佈了那麼久，有沒有一個 deal？ 他有解釋，他說因為習總和 Donald Trump 談定了數，中共才敢推大灣區，香港已經玩完了。因為這個人起碼三年來，即是他去了美國，我次次去美國都找他，他都叫我們移民了很多次了已經。 我會這樣說，一帶一路就死咗啦，已經。我想講，已經死咗啦。因為點解咧？你睇到今次咧，呢一個嘅美國咧，你可以話係好惡，係好惡。佢話你哋唔可以再同伊朗有任何嘅生意 交易， 包括運輸石油。好啦，你一帶一路當中，其中兩個最重要嘅橋頭堡，一個伊朗，一個叫做印度隔離嗰個叫做 巴基斯坦，中亞經濟走廊。 你而家好睇到啦，根本。習總是諗住跪低嘛，同美國咁即係咩？伊朗嗰條線我斷咗你囉，已經斷咗你伊朗條線啦，你一帶路你唔死，死梗啦，係咪啊？好啦，我認為大灣區都死梗嘅，而家至於 點解喺呢個時候我哋嘅香港政府要搞一個咁嘅叫宣港會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認為 只有一個字可以解釋得到。 七。嗱，我認為係死嘅。即係同一帶一路嘅前景一樣係死，不過呢呢一班咁嘅奴才呢就要討主子起鍋。 同埋撳一陣唔歌停唔敢停。 唔好停。但係係死緊嘅，因為點解你都睇到美國政府點會俾你，嗱我唔好講是非對錯，總言之美國政府點會俾你搞大灣區呀、 啊。我同意。 同埋你睇個陣式呀，以前呢啲咁嘅計劃出嚟總有幾個嗰啲大媽耍商人出嚟打锣打鼓。 今次冇。 你睇到今次呢個大灣區規劃綱要出嚟，四叔啊、新世界啊、even 嗰啲陳啟宗、羅康瑞，唔好講李嘉誠， 李嘉誠、 吳光正啊，全部唔出聲。 嗯， 全部唔出聲。 嗯， 你留意一下政府處理呢個問題，一早打曬電話，喂，到時大家接受中新社訪問、中通社訪問、轉發嘅， 冇人吹 啊， 話 冇啊，出嚟出去都係嗰啲咁嘅建制派嗰啲咁嘅蛋散啫，仲要係最蛋散嗰只。是嗎？那些梁美芬啊那隻 level 的啫，其實是。 譚耀宗 啦。最勇的譚耀宗是啦。 大灣區是 certified 咗㗎啦，如果你睇。 我覺得 是 certified 咗㗎啦。不過而家呢就呢個林鄭月娥呢、嗯、就要你今日繼續跟阿習近平即係嗰個所謂嘅即係幫佢擦鞋呀、啊。 其實你啲議員識問你問下楊潤雄，施政報告公布到而家大半年有邊一啲美國嘅 lab 會過嚟。 嗯。 佢嗰時講明㗎嘛。係咪你問科學員囉。有冇一個 lab 簽咗個 deal 過嚟，係能夠成功轉移去呢個嘅河套區？第二，卡羅林醫學院呢個 deal， 即係幹細胞研究呢個 deal， 去邊？ 去咗邊？美國瑞典國會而家調查緊，點解咁嘅 deal？ 我想問下，隨時卡羅林醫學院啲單都會拉到 啊？唔係美國佬咧，而家好醒噶啦，即係佢話，就算你要轉移，即係簽訂呢個貿易協議又好。繼續 我批准你先可以轉 保持呢個香港關係法都好，但係日後啲 high tech 嘅嘢，正如呢個網友咁講，唔會再俾你㗎啦。香港你想做白手套，你都唔使。 好簡單，我舉個例， 因為點解咧？ 你嗰啲建制派嗰啲咁樣嘅藍絲撲街，你睇下，香港將來連科大畢業生去美國讀某一啲學科做研究生都冇資格，我話俾你聽，都唔收你啊！ 即係話而家咧， 當你大陸學生啊！ 我哋香港政府搞緊嘅咩大灣區，住繼續吹嘘呢一樣嘢，只會將香港。 一個絕路嚟嘅，其實 係啊，再拉低，好似講啦，其他國家政府點樣睇香港呢個地區，然後跟住會影響各方面，包括留學生、收留學生各方面嘅嘢、喂，你原來是中國嘅一部分喎，你係中國一部分喎， 咪所以佢而家對我哋咁咧，係佢冇傻嘅。即係過去由雨傘運動嘅前後， 你繼續搏咯，係啊， 繼續打柒打鑊我哋。我真係歡迎啊，因為點解？我係光雅咋嘛、 啊、 你係瓷器嚟㗎嘛。 你咪搏囉係囉。 喂我哋爛命一條。 你越搏越大鑊。 你越搏呢你想利用香港作為一國兩制個兩制個分別嘅時候面對世界嘅時候呢你想借我哋做白手套呢對唔住我好想幫你。但我都做唔到呢個白手套。 如果唔係黃志文點會請泛民去中聯辦春元宵佳節慶元宵啊食湯圓啊。呢個係國家政策嘅需要。我話俾你聽、跟住嗰年都會出招。中美關係有丟冇丟都好，對香港都會擺出一個由厚底乸嘅面孔，改變成為呢個嘅小甜甜咁亮晶晶嘅眼睛對象，一定會。我覺得問題香港嘅泛民議員睇清楚，你受定唔受？呢個係一個 role play。 唔係我哋上個禮拜係 出於國家嘅統戰需要。 我哋上個禮拜咪同阿徐伯講啦，其實泛民呢個時候咧，其實你最有利用價值嘅。 一定要佢重開政改。 因為點解咧？你泛民咧，其實對西方嚟講咧，你真係可以利用嘅。 但 係 唔會啊！上一次郭榮亨一單嘢已經露曬底啦。正正就係你嗰粒 poison pill 食咗落去1992年香港關係法。 嗯。 而家發作嘅時候，你就走去美國遊說叫，快啲食解藥，唔好發作。咪就係咁咯。 唔係，同埋我聽完之後都好難睇啦，就係話你懲罰佢啦，不過唔好懲罰我哋。 你正路，如果你要遊說，你應該去北京遊說，同北京講，如果你再繼續咁樣對香港嘅話，美國將會懲罰香港， 係 而香港同大陸一齊會受害。 跟住你又冇數， 成個 message 應該向大陸講啊嘛，點去美國遊說嘅咧？係完全唔 logical 嘅，你問我，成件事本身啊！是不單止低能白痴，其實是完全不合常理。 不是，還有人家覺得你是為老共做事咯。 不是咯，你不是變成白手套咯，又是。所以我就說你問將來 最對泛民最容易是什麼呢？當共產黨又硬又臭的時候，大家都沒有數，沒有著數穩，那就疊埋一條心就做反對派，那就是最安全。最危險是什麼呢？老共要改變政策，要去改善和西方的關係，甚至是安撫美國朝野，甚至是想保留香港一個這樣的兩面的一個這樣的無間道的角色。好啦，這個就是我們對中國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無間道。如果是的話，他一定會安撫香港的反對派。這樣的話呢，這個才是最大的危機， 是 直接令到整個反對陣營分裂的危機來的。這個 這個你不用想啊，我覺得現在今時今日 已經出了出緊招了，已經是你問我先拆專業議政，再拆中民黨跟著民主黨。你看民主黨在那個大灣區裏面那種的曖曖昧昧，咪已經睇到囉，係咪？你諗下大灣區，我成日我唔好講個內容。 其實我有時都想問下民主黨， 淨係出台嗰個過程裏面嗰種惡劣嘅程度， 好似你一忽咁樣，即係好似你有份即係收片咁啊，大佬，唔係咁戇居係嘛，大哥？即係阿胡志偉，我覺得唔係淨係胡志偉嘅立場嚟嘅，係成個黨嘅立場嚟嘅，咩鴕鳥政策嗰啲咁嘅嘢咧？是戇居到暈的。 你看到啦，你今次 你做咩反對派呢？ 發嗰個財委會嗰個撥款 捆綁式，你正路應該反對要求佢拆開投票嗎？ 嗯， 你唔係話因為嗰度有學校維修斜坡呢啲咁嘅嘢，所以我唯有支持，呢個係唔 logical。 你作為一個議員，連基本嘅問政質素你都冇，你就話政府如果唔分拆開投票嘅話，我哋一定反對。 唔係，我邏輯好簡單咋嘛，如果呢一個嘅捆綁式，你當中有啲嘢係反對，咁點解你投支持呢？即係我嘅意思， 你應該棄權。 你嘅係啊，你最低你嘅邏輯係咩咧？譬如舉例，依、這個而家公民黨啦嚇，即係楊岳橋啦咁樣。咁因為中間有啲嘢係我支持啊嘛。 嗯。 喂，我問翻你啦，咁你係咪中間有啲嘢你反對啊？即係話我當你嗰個 作為反對派，應該係反對 反對嘛？ 跟住話俾人聽，嗱，雖然我反對，但有啲我係支持嘅。 因為政府要捆綁嘛，咁問題係政府捆綁嘛，你應該要同 你踢爆佢啊嘛， 踢爆佢啊嘛， 你咪俾個位佢入。 你仲咩捆綁嘅時候話？嗱，譬如舉例，八件個項目當中有四件我反對，有四件我贊成嘅時候，你作為反對派嘅時候，你係咪應該要反對咧？ 同埋你俾個好嘅壞嘅先例，就係話日後政府咪 咁捆綁咯， 乜都捆綁咯，大佬。 原來你作為一個叫做反對派，原來只要我捆綁， 你就會 覺得中間你有四，你有中間有啲嘢你係覺得贊成嘅，你就會投贊成票嘅。喂，呢個係咩邏輯啊，大佬？ 即係好簡單，你楊岳橋結婚，你老婆話我捆綁埋我阿媽、我阿嫲一齊嚟㗎啦，瞓埋同一張床㗎啦，你會唔會拆散佢哋啊？ 唔係，即係所以我咧， 咁你梗係話唔結啦，大佬， 梗係唔結啦，梗係。 所以咧， 咁簡單答個問題， 我就好少喺節目當中咧就批評民主派。不過咧，我真係覺得喺今次 水平問題，我覺得就 我真係覺得我真係不吐不快。你點樣可以用一個咁嘅邏輯嚟去投贊成票嘅咧？ 我覺得佢哋對成個 macro 宏觀嘅政局咧，係失去咗一個嘅 方向。 第二，我覺得係以短期嘅利益為依歸，嗱呢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專業議政 係咪因為佢平時接觸嘅群眾咧，係要求佢唔好咁反對派咧？ 你睇 唔好做咁做反對黨？ 睇咗民主思路琴日個報告啊？你 我唔知啊，我問咋？ 嗰、那個咪話年輕人越嚟越離棄呢個反對派嘛， 啊、 變成建制派嘛。民主思路嘅報告你都好信？ 唔係我唔知佢係咪咁諗。 民主思路嘅報告梗係唔好信啦，嗰、那個叫湯家華。 唔係湯家華真係科學調查就可以參考一下。 哇！咩叫科學調查？湯家華嘅民主思路會有科學調查？你會相信 所有數據都會經過 massage 嘅？你知唔知？ 冇㗎啦， 聽你點問啫、那個問題。 唔係，但嗱，我覺得好簡單。我就係話共產黨出招嗰下先至係最危險嘅。共產黨唔出招，大家冇得講。雨傘運動之後嗰幾年，全面即係用強硬嘅態度去對付，咁咪唯有一條心反對咯咁啊。大家唔係啊嘛，遲啲就會安排翻去考察咯，又據說好似安排翻去華東考察，係嘛？咁我想問一下，考察啲乜嘢咧？將會有大量嘅大灣區考察團出現嘅咯噃。 唔係，我覺得咁咪好啊！ 喂，唔係喎， 作為反對派咧， 我會贊成你會溝通，不過你溝通嘅前提咩咧？個 agenda 係由你去定。我要傾嘅問題咩咧？引渡條例， 同埋而家佢 重啟政改 嗱，講咗粗俗， 大灣區規劃重新再諮詢。 Exactly， 如果佢溝你嘅時候咧， 你咪要開大。 我更加證明我係有價，即係你用港女嘅心態，係港男都得。 即係嗰個人係好緊張你嘅話，你一定係而家我喺上手咁樣。即係正如佢請你去中聯辦嘅時候，你唔去醒。政府提一個好重要嘅議案，例如話好似大灣區啊，或者呢啲咁嘅規劃、東北規劃嗰啲，你喺上手反對。 係咯。 同埋你係 reject 得越多次嘅時候咧，你先有價值啊嘛。 同埋你要 喂你兩嘢就跪低，點解我要講公民黨嘅問題就係你兩嘢跪低嘅時候，人哋就食住你上。 同埋 哦，原來你咁容易困嘅，我捆綁少少嘢落去，有啲贊成，有啲反對，你為咗同選民交代，因為睇咗民主思路嘅民意調查，所以我就唔敢喐。咁我咪睇通你囉。 只有民主思路又係呀，你講返民主思路呢嗰個 任何。嗰個 算 啦。老實講你都唔睇㗎啦嗰個。 我覺得如果民主派真係當民主思路嗰個調查都可以作為 reference 話。 我覺得佢哋係因為喺一般嘅接觸裏面覺得啲群眾覺得佢唔應該咁反對派囉。但係我作為一個反對派嘅領袖，你係有責任同埋你係有資格去解釋俾你嘅選民聽點解我要做呢個角色㗎嘛。我要擔當呢個角色㗎嘛。喂，我下下都同意佢嘅，咁我點樣重啟政改啊？我點可以喐反對23條啊？ 同埋我覺得從政，如果你嘅態度係講緊我嘅界別利益咧，呢個同建制派嘅蛇齋餅種係冇分別嘅。即係話我如果派咗啲利益俾你教育界，你葉建源就會支持我嘅話， 嗯， 我就話你嗰個係一個政治角色嚟噶嘛。 是 的政治角色你應該不是只是看教育問題 嘛。我跟教協的人說過很多次我說你們那次因為林鄭月娥搞那50億呢葉建源走去投支持施政報告呢是愚居到雲。因為我說你如果你想想你自己作為一個反對派的時候你反對呢是正路的嘛。喂你不解決教師的問題你令到你自己的管治即係千瘡百孔甚至乎即係處處碰壁。 唔係囉你自己 關我咩事啫 你自己嘅問題嚟㗎嘛呢個係。 喂我作為反對派 我 梗係喐 你 啦。你 有私交我就 lobby 你你就俾我呢個私相授受根本係唔應該咁樣㗎嘛。 同埋你咪試下唔好俾咁唔係益囉。 唔係囉嗰個公務嚟㗎嘛其實。 喂你大定我大呢 同埋好簡單你要嘅其實就係咩呢好啦要教育界喺其他問題唔出聲。其他問題即係咩呀教科書問題。三商中壟斷香港的出版問題 普教中 普教中的問題慢慢慢慢你發覺越來越少聲音為什麼那個的網上的民意越來越即激烈、啊、是因為他的民意代表是沒辦法代表他們發聲嘛 喂你有沒有看到呢我們這個這樣的大灣區發展綱領當中有教育這一 part 的 有 你現在我仍然未聽到有任何的即是民主派教育的團體出嚟講有關呢個大灣區嗰個教育嗰方面佢而家嗰一 part 呢其實係講得清清楚楚嘅都係融合㗎某個程度上係將嗰個國教呢係移咗落去呢個大灣區嗰度即係話呢啊又鼓勵你啊上去咩 交流 教師上去教書啊諸如此類呢啲 你可以上去教你方佢嗰啲咁順攤淨係俾你上去教咩 我要派人落嚟教 佢俾得上去教即係個潛台詞就係佢會落嚟教啦。 所以佢俾你上去教乜嘢啫你香港根本冇老師會上去教。 個目的就係等於大條通車。 冇資格上去教。 唔係呀唔係知唔知格問題。 係。 你要 reciprocal 啊。 你冇可能你香港教師喺香港攞咁高嘅人工你唔 會 大陸教。咁你唔會上去教嘛。而呢一個大灣區其實真真正正係為咗大陸嘅醫生大陸嘅老師 社工老師落嚟 社工落嚟香港。 我上個星期五我咪講一樣嘢囉你話你就算 sell 我都通㗎喂內地啲教師最叻嗰啲係咩呢體育教師。OK? 嗰啲奧運選手。 佢先由嗰啲入手。 係啦。 音樂老師。 係啦嗰啲好勁㗎嘛大佬。唔通教你人文科學咩唔通搞呢個咩 飛機嘅嘢。老師大陸老師另外一樣嘢好勁喎收水好勁喎。 係咪 係啊 ,ok, 收水啊即係話呢收學啲學生家長嗰啲。 唔係你好簡單咁嘛 ,sell 我哋好似嗰啲好重視體育嗰啲學校。喂我派 嗰啲咩希靈同學嗰啲董之英啊嗰啲。 派個最叻嘅體操運動員 ,train 你啲學生。咁你喺香港嘅學界永遠都係攞金牌嘅。咁我實 sell 喎。如果我做校長都 sell 喎大佬。 呢啲 additional charge 呢最近有一單新聞就叫做夏威夷嘅契媽。OK, 夏威夷大灣區。 夏威夷。嗱而家講喺大灣區我哋一 直。香港。 所以我一定要講呢個新聞嘅。啊我唔知點解佢契媽啦即係睇落佢後生過夏威夷嘅。總言之個新聞就係 夏威夷有個契媽在大陸那裡就搭車就蹬一蹬就蹬親個尾龍骨。於是呢就要呢就急 call 呢、這個唔係急 call 呢一個嘅所謂嘅救護車、就送佢返嚟香港就就醫。咁呢架嘅救護車呢就行到半路去到山卡拉咁嘅位置呢就停低落嚟。原本呢就傾好個價錢呢就唔知係3000多人民幣嘅。跟住呢就停低落嚟就話喂唔夠數喎、啊。要再加錢喎、加幾多啊加唔知2000多係咪 即係似我哋八 三千 啊加3000。即係再加3000。 以前啲搬屋公司咁啊。 係啦 搬晒你家私落樓下之後話唔夠數。 唔夠數喎咁點話啲嘢搬晒。 即係個病人搬到中途就話喂唔夠數喎咁樣。 咁跟住呢唔止喎、個司機就話喂唔得喎你仲要俾啲利是錢我喎。 都係正常嗰啲講。好、多人話大陸教師收利是真人真事嚟㗎。大陸嗰啲 friend 話俾我哋聽㗎。就算喺班房裏面以前坐風扇底嗰個位啊、要俾利是㗎家長。 所以呢 咁而家坐冷氣機底點啊 如果唔係嘅話你坐山卡拉熱到你撲街㗎喺嗰度。 我哋唔好坐風口位亦都唔可以太熱咁樣。 呢、這個阿、契媽呢呢個阿、夏威夷嘅契媽呢就係、exactly 去就去大灣區嗰度去旅遊嘅。咁然後呢大家要睇啦、雖然有個 statistic 就話有30%嘅香港年輕人呢就願意呢就係、長住大灣區。 我絕對唔信呢個 三成咁多。 係呀因為呢一個嘅調查呢就由香港咩研究。 唔怪得你串 思路啊。 民主思路 嘅大灣區。係呀民主思路啊係呀。 咁呢就話有 三成。係咪好多靚女啊大佬三成咁多。 有冇三成年輕人返大陸照妓呢可能都有㗎真係。 都有嘅照妓就。但係 照妓都冇理由長住喺度㗎。 就話長住喺度工作。 長住工作同 one off 上去照妓都係兩樣嘢。 咁啊 可以識下來回嘅。 我先唔質疑佢呢個調查嘅結果啦但係我要對於三成嘅年輕人講。 除咗恭喜你真係冇嘢可講。 夏威夷嘅契媽,OK, 呢個例子呢就俾你啦就係呢個咪就係一個內地嘅文化囉你發生咩事都好內地文化就係得傾好嗰條數嘩香港唔會發生嘅。 喂我你 知成個商業世界好咩唔會發生就傾好條數又跟住半途就話唔夠錢。 嗱我諗起咩呢我僆仔嘅時候睇嗰套叫72家房客呢 有水放水嘛。 有一句說話呢係金句嚟㗎嘛就係嗰啲消防員就有水放水冇 水, 水 就散水嘛。 散水嘛。 咪呢個係我哋老實講70年代頭喺一個貪污嘅社會裏面先會發生嘅嘢。 而家就係、 是。喂點會喂大佬人命關天。 喂呢、這個我哋唔係作嘅。 就算冇錢都好。 新聞嚟㗎嘛。 送咗返入醫院先講啦。 嗰人好似係拉港人港地添㗎。 是啊 阿蘭子講嘅蘭子。 不過唔好咁講我都 like 嘅講人講地因為我哋要睇佢啲嘢嘛。 唔係佢 like 嗰啲 post 定係 like 佢嘅 page 先。 兩回事係咪 兩回事嚟我都 like 咗 like 人講人講地嘅我。 啊咁我哋為咗要即係追蹤嗰啲新聞。 冇錯睇下幾搞笑。 咁但係如果你真係 like 佢啲 post 呢阿契媽呢個就係一個教訓。即係對於所謂嘅撐建制派因為你嗰啲所謂嘅蛇齋餅種呢咁嘅。 你應該問林鄭月娥攞一個3000蚊。 我話你聽好簡單呢啲叫做唔見棺材唔流眼淚。 抵乜死 抵乜死係。當你發覺一國兩制以前就好似掛喺口邊。好啦而家殺到埋身要融合嗰陣時候你先至發覺原來一國兩制嘅含義根本就不在於政制或者咩市場經濟同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制度同資本主義制度。而是根本大家的社會制度、生活習慣、核心價值、信念和行為都是兩個世界來的。雖然你說大家都是廣東話有些甚至我們珠三角這麼多自己的親戚、同鄉啊、堂兄弟啊、表兄弟啊等等、我想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有、但我經常都說 你留意一下你願不願意跟你的堂兄弟、表兄弟成為知交是不會的為什麼呢因為根本是沒辦法溝通的個世界根本大家個 upbringing 唔同好多嘢嘅信念唔同你話一齊去玩就得但你話再進入去成為你嘅鄰居已經成問題同、你一齊生活成為一小時生活圈而家更大問題 唔好搞啦 仲要叫你上去同佢一齊生活喎 更加唔好搞啦 所以我咪話囉大佬嗰啲建制派你唔好將上去揼骨叫雞將佢變成係365日都係咁做先得㗎人都癲呀真係 即日來回囉所以話 即係你365日裏面做幾日就 OK 但係如果365日都係咁嘅話你諗下除咗揼骨就係打邊爐然後打完邊爐就去唱 K 叫雞 唱完 K 叫雞好啦跟住調返轉聽日就打邊爐先然後去叫雞跟住揼骨 夜晚先唱 K， 咁第三日就去呢個打邊爐先。咁你係咁露梯嘅話，你諗下嗰個人嗰種生活嗰種嘅社會制度裏面嗰啲嘅價值觀，你香港人係頂唔順。 嗯， 馬會好多年前已經搞過㗎喇，返去東莞退休。你嗰譚耀宗嗰啲嗰啲咩香港村嗰啲咁嘅概念冇執行過咩？邊個老人家願意返去大陸退休？ 不過你有冇發覺一個現象呢？最近呢就算有線電視都係呢。 喺度吹嘛，開大灣區必啦，收咗林建。 因為有一個阿叔呢，我睇完佢一段新聞呢，我有少少心動㗎。他說呢，他在香港拿老人津貼，即是例如我們三條友啦，十五年之後啦，差不多啦，是不是每人拿二千元，那麼在廣州租個魚塘，剛三條友就夾到了六千多元，成某地的，即是成個足球場那麼大嘛，跟住有個魚塘在釣魚，跟住有間屋在這裡，大家在燒嘢食，咦，幾過癮。 但是故仔有沒有講他是不是長住在這裡先？ 他說一個月基本上有二十日以上在上面咯，即是偶然才回來香港。咁我都睇緊，喂，有線電視在這裡吹噓緊呢啲嘢，連我都心動喎。係咪？我哋租個魚塘， 你唔使 燒嘢食， 你六千元都唔使添。喺呢個廣州市郊人民監獄有魚塘嘅一樣，係嘛？六千元都慳翻。 唔使俾錢， 唔使俾錢啊！長期日日廿四， 你有依個資格，你有 廿四唔到你唔釣啊！廿四小時都要喺度釣啊！要你 唔係我都同啲僆仔講㗎，即係社民嗰啲咧，即係諗住搞革命嗰啲咧，喂喂，不如咁咧，我哋 將個革命基地搬去廣州， 冇錯。橫掂嗰度，我哋啲廣東話仲 平平地係嘛？ 跟住佢咧揾我笨，佢話不如咁啦，你開間會計師樓喺上邊咧，咁樣喺度掩護，我會唔會好大鑊，大佬？我哋嗰啲生意都冇買，大哥， 你大鑊啊！你 唔係冇生意啊，大把生意啊！話俾你聽， 跟住咧，跟住我搞你啊， 跟住溝曬你翻嚟 啊！係啊，俾完生意之後就話俾你聽啦，到時就 搞你啊， 到時就要你聽話。所以我話呢啲咁樣嘅大灣區嘅夢想，由八十年代開始，大佬林鄭真係完全離曬地。香港人八十年代就翻去置業， 嗯， 九唔係翻去創業嗰啲嘅山寨廠翻去就搞工廠。九十年代就翻去置業，就開始嗰啲碧桂園模式開始出現啦。 嗯， 跟住就爛尾樓模式出現啦。 嗯， 係咪？而家就話翻去讀書，翻去生活，翻去做創新、做創業。大佬，我都話啦，一個咁嘅古惑仔嘅社會，你一個香港正規教育 train 出嚟嘅僆仔，你喺大陸點樣生存？ 嗯。 咁算啦， 你點樣 survive？ 我當民主思路嘅調查啱都係得三成啫。咁你三成 都好恐怖，我覺得 三成嘅建制派僆仔加埋啲新移民係咁上下啦，係咪？七成嘅都反對咯。咁你仲想點呀？ 咁我唔係話 仲係七三贏啊，大佬。 唔係話長住就七成就反對嘅，咁又 唔係跟住聽完細良頭先嗰啲說法，嘿，上去叫下雞算啦，上去打邊爐算啦，咁可能三成裏面又褪返一兩成。 大佬我都話就算打邊爐都唔好上去嘅，大佬嗰啲滴滴香係好危險嘅。 我你聞到鍋底有啲問題，我驚佢 萬年鍋底呀、啊。 係囉，即係你用完之後到我咁樣又聽日到你。 呢、這個唔使諗啦，社會主義梗係咁啦，公有制啦嘛，包括個鍋底，大家共享經濟，共享鍋底，唔係呀，就算佢係新嘅都好呀。佢嗰個湯底嗰啲滴滴香啊， 嗯， 一滴就已經搞掂㗎啦。你聞到嗰啲味你就知道係根本係嗰樣嘢嚟，有啲 chemical 嘅嘢嚟。食雞煲啊，有好多僆仔好鍾意返大陸呢啲消費。表面上睇來好似好好咁樣啊，少少錢就抵過香港啊，啲商場又大啊，又冇香港啲商場咁老土啊。真係㗎喎，深圳啲商場。 喂，不如咁啦。 你香港仲少自由。 阿徐伯。 咩 話我最近攞到回鄉卡啦。我哋搵日上去做直播呢個城寨啦，就係食呢個 好啦，你兩個上去將我回鄉呢個廣州人民監獄裏面做直播，我喺香港打電話俾你，你就講下喺嗰度釣魚點樣好啊。 唔係，我哋一路食住雞煲一路做城寨呢個節目都 OK 喎。 我支持。嗱，我哋喺邊度等啊？ 喺邊度？ 廣州啊？你係咪話廣州啊？ 咪廣州好， 深圳 好啦。我啱冇喺回鄉， 我哋喺深圳等， 冇嘥咗佢。 在深圳哪裡啊？你說 我們最多 cut 了習近平的題目而已。 我在深圳哪裡？我們 在上面等。 不是，我們一起去啦，大佬。 一起去。 我們交鐵啦，我們大佬。 我們香港過曬期了，我們都沒有再申請 了。 你又沒有申請啊？ 我沒有申請。 是啦，我要拿簽證。 我現在當了是 miracle 的嘛。 這個我們三個 當了中六合彩的嘛，大 佬。你有回鄉卡。 我最近拿回了，大佬。 是好嘢， 好嘢，好嘢。 好嘢。你既然拿得就上下去。 恭喜你。 我們成寨做節目 先。我們成寨在廣東省番禺 佛山、江門市都有好多聽眾嘅，靠你啦嗱，今次 我主要去江門市嘅啫。好啦，今晚差唔多食宵夜啦。 喂。 5400喎，嘴巴。 唔係，多謝各位，多謝各位嚇，你嘅留言嘅美意嚇，收到曬，多謝各位。 你係咪一個月做一次先？ 冇咁 多。多謝呢5400位呢個直播嘅觀眾啊，就呢個 farewell 啊，嘴巴。 唉，多謝各位。 雖然唔達標， 嗯， 但係我相信咧都好努力，有啲人開咗10個電腦。 哇，咁啊真係好大鑊，即係其實今集咧好少人現場聽， 得540到啦。 係啊，我哋5400，我當打個八折都好啦，已經係。網台直播節目裏面嘅多㗎喇，真係 多 你唔好話計埋嗰啲嘅archive化嗰啲呢，基本上上得市嘅淨係我哋呢個節目 係咪咁犀利 咁啦， 懷念你喎，嘴巴 有緣再見，有緣再見 ,ok 你講到咁遠嘅大佬 吓、啊、有緣再見， 我講佢好遠呀，講得大佬 咁梗係咁， 你係咪有啲咩暗病呢？ 唔係有唔係點講， 坐開啲先，都唔知會唔會傳染嗰啲暗病，嗰啲咩大板 你唔好推己及人， 你有冇咩難言之隱啊？你 你自己有暗病， 坐得耐呢？ 係囉， 要坐水泡呢？ 係囉，你係咪驚洗頭艇啊？你大佬同我哋做節目， 係係啊，主要係驚咗你啊， 我都唔係有痛 覺。你驚我有咩用啊？你驚共產黨好過啦，大佬。 梗係曾經去深圳，然後俾人捉過。 係係啊係啊， 唔係喎，唔怪得俾人收咗回鄉卡啊！條友真係， 我冇話收喎，我話冇換領啫喎， 要你老婆唔俾你嘛， 冇 review 啫喎。 有聽眾建議嘅，將時間停頓應用喺佢身上， 係咩？ 咁但係應用咗佢身上，佢停頓咗唔講嘢，有咩意思咧？ 係咯， 係咪？ 咁咪咁啦，我哋每一次擺下取伯嘅頭喺度。 好啦，細良咧就揾咗人㗎啦，你放心。 是嗎 ?OK, 梗係啦。 我掛住你喎。 放心揾咗人㗎啦。 唔係有好多聽眾就有都出位嘅創意嘅。有啲就話不如揾阿林林啊，我都好耐冇 聽。邊個叫林林？哦，知。 啊，自從佢即 係。阿乳牛。 我係邊個嚟㗎？ 啊邊個咩乳牛 喎，真係。 你咁講又唔啱啦，你政治不正確啦。你將人哋嗰個成嘅 叫做物化女性。 物化咗佢。 你繼續講你講。 你左膠嚟喎。 係啦，身為左膠。 我有咗咗㗎嘛。 咁樣物化呢個女性呢，咁呢就嗱 仲有咩除咗林林之外。 容海恩啦。 你揀啦，你揀啦嘛。 時間停頓嘅話。 你揀囉。你想邊個啊， 湛國洋啦，有人提過。 都得。 真係好影響我哋嘅樣 子。咁唔係點啫，大佬話晒你啲主持。 又唔敢反對啊。個心又好擔心。 你不如搵個索羅 邊。 大佬搞橫嘅節目。 你講㗎啦。 你講㗎啦。 啊、我都唔敢同佢做一齊做主持啊，大佬。 真係 係呀，越撐越遠咁點搞啊，大佬點樣拉返轉頭啊。 咁啊一定會。 你佢諗下連鄭宇石咁好啊，都俾佢嚇走咗啊，大佬你喺我嗰邊。 係咪 啊，不如試下搵何俊仁嚟夾啦。 何俊仁。 喂你唔係話吳明德嘅咩， 係呀我想搵佢㗎，但唔係次次都貿易戰㗎嘛。 唔係吳明德你就可以搵佢，就同阿土伯呢就揀卡拉卡拉。 點解 你做兩日嘅啫嘛，一個月 係喎，揾個卡拉 一個月你做兩日嘅啫嘛。 咁但係佢要講貿易戰嘛， 咁貿易戰都仲有 咁，我哋仲有其他嘢講㗎嘛。 唔係啦，但如果要擦出火花呢，我覺得就要都要拜託阿湛國洋 係咪， 唔係揾佢，而係叫阿湛國洋幫我哋揾佢邀請過嗰啲嘉賓， 揾阿湯家驊囉， 係啦，包括湯家驊。 嗰陣時候佢揾中大嗰個女講師呢， 阿黎明 啊，嗰、那個 OK 喎。 哇好嘢好嘢，你揾到黎明呢，喂你找到黎明，我有時偶然黑串啊，偶然黑串啊，你唔得閒嘅時候。 咁我唔得閒啊，俾你黑串啊。 係啦。 唔係嗰個上海妹 OK 喎，嗰個。 OK 㗎講嘢咩， 係啊。 上海人但係講嘢 OK 㗎講嘢。 佢夠左膠嘛。 同埋夠膠係啊。 係啊，夠夾 住。係喎。 夾住嘴巴。 唔係喎，佢有咩取代到我，我係左膠嚟㗎嘛，搵個。 你係咩， 我都算係嘅，都算算地嘅。 咁啊會 喂，有人叫你找阿蕭生啊， 老蕭 咁樣咁大頂帽點搞，我哋擔當唔起嘛，我哋 喂我哋找企王嘅， 邊個企王啊， 捉企嗰個呢，成日話習近平捉個好大盤嘅 抄你㗎啦， 唔好搞我我哋今晚差唔多啦，越講越遠啦，拜拜， 好多謝，拜拜 喂徐超啊，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㗎喎、啊。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㗎喇喎。 但係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呀。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呀、啊、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奪命鬧鬆 重奪香港。 天上嘅一粒孤星。